第四十一集，建造黑暗之门。 这可能吗？同一件事，既是祝福又是诅咒，既是救赎又是毁灭。我认为接下来在我们人民的历史上发生的就是这样一件事。从种种方面来看，对恶魔能量不加节制且不考虑代价的使用，榨干了德拉诺世界的一切生机与活力。吉尔加丹希望增加兽人的数量，以组建一支可怕的军队，他也这么做了。他强行使我们的孩子成长，夺走了他们的童年。现在兽人的数量庞大到前所未有，但也遇上了前所未有的饥荒。如果我们留在德拉诺，整个种族很可能会灭绝。我很清楚这一点，那些曾经亲历那个可怕年代的人们也很明白这一点。但我们离开的方式，还有我们离开的原因，都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尚未愈合的创伤。我一边尽力维护我建立的这个新部落的利益，一边尽我所能治疗这些创伤，但我怀疑这些伤口是否还能痊愈。我的人民活下来了，这是祝福，但我们是如何活下来的？这是诅咒。 自从吉尔加丹离开之后，暗影议会就一直紧张不安，甚至像古尔丹一样焦虑。但现在他们得到了指引，古尔丹召集议会，与他们分享了这个自称为麦迪文的神秘陌生人所说的话。他提到了富饶的土地、清澈的水源，还有健康而有着鲜亮毛皮的猎物。他更加热心地提到了那种叫做人类的生物，与他们战斗会有些挑战，但他们将不可避免地被部落的强大力量所击败。 饮水、食物、杀戮和力量，都将赐予那些愿意协助的人。 古尔丹说着，他的声音充满劝诱，甚至有些满足。他对他们的估计都正确无误。他们的眼睛，有闪动着的红色眼睛，有专注的棕色眼睛，都集中在他身上。而古尔丹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希望与贪婪。行动开始了。首先，他们必须引开饥饿的部落的注意力。古尔丹深知，随着食物供给的日益减少，以及在他们心中熊熊燃烧却无处发泄的对暴力的渴求，兽人们已经开始互相攻击。他与黑手向所有氏族发出了命令，召集他们最好的战士，公开进行一对一或小队决斗。胜者将从失败的部落那里获得食物和干净的水，以及荣誉和名声。兽人们发了疯似的想要找到办法，无论是什么办法，来舒缓他们对战斗的渴求带给他们的痛苦。他们同时也渴望水和食物，因此他们对这个建议反响热烈。古尔丹也松了一口气。麦迪文想要一支进攻人类的大军，如果兽人们在入侵之前就开始彼此残杀，这可不行。而杜隆坦则继续给他找麻烦。大概是进攻沙塔斯那晚，古尔丹没能驳倒他，给了杜隆坦勇气。双狼氏族的酋长开始更加公开地表达不满，他公开贬低这种擂台对战，认为这有损荣誉。他呼吁找到一种治疗大地的方法，就差直接怪到术士们头上了。换句话说，他总是在打擦边球，而且时不时会越过底线。而且就像以前那样，有人听从了他。只有双狼氏族的酋长没有喝下马诺洛斯之血，但也有一些其他氏族职位较低的兽人拒绝喝血。古尔丹最担心的是奥格瑞姆毁灭之锤，那家伙可能会造成麻烦。奥格瑞姆一直不太喜欢黑手， 总有一天他对黑手的厌恶可能会让他做出什么事，但现在他没有公开站到双狼氏族那边，事实上他还参加那些决斗，并且屡屡得胜。梦中的幻象仍在出现，麦迪文很清楚他要的是什么，一座连接两个世界的传送门。暗影议会和他们的术士从这边，麦迪文和他所控制的魔法从另一边，他们就可以合力打开这道传送门。他们没办法暗中进行，传送门必须大得足以让麦迪文所希望的军队穿过。另外，部落正感到沮丧挫败，竞技场决斗带来的兴奋与挑战，以及在盛大的仪式中建造这座传送门能给他们一些可以关注的焦点。麦迪文对这个点子十分赞赏。在一个梦境中，他变形为一只巨大的黑鸟，落在古尔丹的手臂上，鸟爪嵌入古尔丹的肉中，嫣红的鲜血在他绿色的皮肤上流过，但这疼痛的感觉好极了。鸟腿上缠着一小片纸，在梦境中，古尔丹展开纸片，看到了一张设计图，令他不由得屏住了呼吸。醒过来时，他在一张大羊皮纸上匆匆描下了那幅设计图。他端详着这份图纸，眼中闪着期待。 太完美了，太完美了。 这一天，奥格瑞姆和杜隆坦坐在他们的坐骑上，看着古尔丹称为传送门的建筑。杜隆坦所见之处都是工作中的兽人，男人们裸着上半身，女人们也差不多如此，他们的绿色皮肤上满是汗水，在炙烤着这片土地的阳光下闪闪发亮。有的兽人工作时喊着有节奏的战吼，其他兽人则专心致志，一言不发。几乎从地狱火堡垒直通这里的道路已经被仔细铺好，以便让建筑器械能够方便地移动。四个大型平台的形状是基于德莱尼的设计式样建造的，杜隆坦注意到了其中的讽刺。原始的设计被加以修改，顶上增加了现在已经十分常见的尖刺，这逐渐变成了兽人建筑的特色。但杜隆坦还记得自己年幼时曾经走上这样的台阶，也记得自己带着杀意再次走上这些台阶，准备屠杀在上面遇到的所有人。两座方尖碑如同锐利的长枪一般指向天空，每座方尖碑的顶端都坐落着一尊古尔丹的雕像，但所有平台中最令人生畏的是离另外三座平台稍远的第四座平台。古尔丹一直向他们保证的传送门的框架将会再次建成，两块巨大的石板高耸入空，第三块石板架在上方，构成了大门的雏形，石头上已经渐渐雕出了形状，两侧的石板上各能隐约看出一个戴着兜帽的人像，上面盘绕着某种蛇形纹饰。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高兴，这难道不比让他们骑狼闯进你们的营帐，屠杀你们氏族的人要好吗？ 从某些方面来说的确如此，但我们仍不知道这道传送门通向何方。 这重要吗？只要通过这道传送门能离开这里。 你说的对， 我一直忍着没有问你，为什么你拒绝让你氏族的人接受古尔丹的恩赐。 那你自己为什么没有喝呢？ 有什么东西不对劲？我不喜欢我看到的那些在其他人身上引起的变化。 英雄所见略同。 我不知道，我今天要在决斗中出场，你来吗？ 我明白你并不是为了荣誉这么做，而是为了你的氏族。你出场战斗是为了替他们赢得食物和饮水，但我不会出现在这种表演现场。兽人们不应当彼此争斗，即使在仪式性的决斗中也不应该。 你一点也没变，杜隆坦， 你总是害怕我会击败你。 奥格瑞姆大笑起来。杜隆坦转过身，这么久以来，他第一次带着真正的暖意笑了。